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何必再埋怨靠近。 Should do it, should do it, should do it, no。 问你哪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，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。问你哪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，但伴侣脸像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。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问问，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途人。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，而你自强制内心的斗争。越伤心， 越问越伤心， 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 越问越伤心， 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最文远近。不可以坐更近，但你似听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。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，但伴侣脸像沉默如像草，觉得我不再吸引。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问，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如仇人。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，你却是笑像偷偷兴奋。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语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无谓再深。